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5集，朱元璋思之再三啊，终于想起了汤和。我大明皇朝建立的时候，汤和就跟随徐达北攻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建立不少军功。1372年，汤和因为战功被封为征西将军，不久呢，亲自领兵攻打四川、重庆，一举消灭了夏国。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北伐，消灭元朝的残军。其军事才能、功劳业绩仅次于徐达、常遇春。更何况汤和与朕又是同乡，从始至终跟随朕，一生转战全国，经历了大小数百战，屡建功勋，对朕忠心耿耿。朱元璋想到这里，自言自语地说， 汤元帅啊，应该是朕最可信赖的人。 于是朱元璋令人将汤和召来，一番问寒问暖之后，对他说， 汤元帅啊，你如今啊虽然已经老了，朕却还要你统兵。如今倭寇骚扰沿海，朝中又找不出一个适合的人来，朕想到了元帅，想请元帅替朕再去一趟沿海，把那些倭寇赶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以解救沿海受苦难的老百姓。 汤和是一个沉敏多智谋的人，但是他非常喜欢喝酒，但是因为酒呢容易耽误事儿。原来因为他与朱元璋感情太深，也不怎么注意，偶尔喝酒误事儿，朱元璋呢也不怎么追究，常常是一笑了之了。后来汤和看到雄才大略的朱元璋自取得天下以后，猜忌刻薄，随意杀人，不免做事小心谨慎起来，连一生嗜好的酒也不敢喝了。特别是胡惟庸被杀以后，随着自己一道打天下的乡亲战友一个个被牵连进去，惨遭杀戮，汤和的心里非常郁闷。他与常遇春、徐达三人是患难之交，十多年来跟随朱元璋刀光剑影，攻城略地， 打得了大明皇朝的天下。常遇春在胜利的时候病逝了，汤和与徐达有幸享受到了胜利，可是这胜利后的两员猛将却随时都在遭到猜忌，随时都有被屠杀的可能。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大哥，皇上，你为什么要如此啊？有我们在，谁翻得了你的天呢？我们把你看成亲大哥，怎么会翻你的天？哎呀，为什么呀？曾经是那样豁达大度、重情重义的大哥，现在变得这么多疑，这么小心，这么薄情寡义呢？两个有幸享受着胜利的将军，心里常常的这样问自己，就是不愿意说出来，更不会说给任何人听。后来得悉朱元璋想要解除各位将军的兵权，他心中非常的害怕，闭门苦思了数天，然后呢就请辞回到故里。没想到在家里安心的休息不到一年，朱元璋又来相请。虽说呀，此时汤和已经年过花甲，皇帝有命不得不从，更何况抗击倭寇，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是一位将军的使命。于是汤和领命，率领30,000大军迎着秋风前往沿海而去。汤和不负皇上的厚望，一去就赶走了倭寇，却不因此而即刻回军。他在沿海巡视一番以后，立即想出了很好的办法，命令军士在江浙沿海一带筑城59座，又从百姓中征得50,000余兵勇，对他们进行训练，又适当的发一些钱粮，使他们在倭寇来犯的时候能够有力量来依靠城堡自保。而这一招果然有效，等汤和回到南京以后，又有倭寇来犯，结果呢被汤和组织起来的兵勇依靠铸就的城池有效地阻止倭寇进攻，为明朝南方边境的安稳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知道了以后，对汤和大加赞赏，还封汤和为信国公，赏赐了很多物品。对此汤和并没有半点喜欢，反而更加闷闷不乐。他将所有的赏赐全都分给自己部下，看到仆人在挂信国公的匾牌，也不免心中感慨不已。他本不想挂出此牌，奈何又是皇上的封赏，汤和更加闷闷不乐，也不免心中感慨不已啊。他为人呢，也是更加恭敬谨慎。这一天听说皇上又杀人了，在府中来回走了一会儿，竟然信步出门，来到老朋友徐达处。老战友见面相对而坐，久久不能言语。还是徐达口直啊，忍不住开口了：听说皇上今天杀了唐圣宗、费惧、赵雄3名侯爵。唐和点了点头：是啊，我看连李善长恐怕都难免啊，他与胡惟庸谋反能有什么关系呢？唐和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李善长与胡惟庸谋反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到这里不由得慨然长叹一声：唉，文官看来是杀得差不多了。徐达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文官差不多杀没了，那么就该轮到武官了。 徐达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大声地咳嗽起来。夫人出来了，急忙给徐达抹胸捶背。汤和见了，劝说几句保养身子的话，坐了一会儿，见徐达咳嗽不止，只好起身告辞。目送汤和离去的背影，徐达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爱妻诉说皇帝哥哥可怕的话，心里就非常沉重。自己从1353年跟随朱元璋，转眼已经过了30多个年头，对大明皇朝的建立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没想到功成名就以后，还要担心受怕。想到这里，徐达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信国公府本来是早先元朝的一位大臣的府邸，信国公汤和住进来以后，只是稍微改建一下。汤和喜欢山水，便引来中山上的清泉，在府中也造了一些假山溪流。每日早早起来，汤和总喜欢到这些假山溪流边随意的走一走，看看水中悠闲自在的游鱼，又回头瞅一瞅那些原本有些略显苍老的一些雕栏玉砌，常常会生出一些感叹。话说这一天啊，汤和到徐达那儿转了一圈以后，心事更重了。自己已过花甲之年，还要去替皇上平定了沿海的骚乱，立下大功，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个朱元璋借了胡惟庸一案大开杀戒，一口气杀了3万多人啊，如今又来搞什么文字狱，差不多天天都在杀人，真让人想不通。原来就在最近，不知为什么，年过半百的朱元璋突然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的忌讳来，只要有人犯了他的忌讳，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杀人。朱元璋出生很苦，早年做过几年和尚，这时候竟然为此荒唐的忌讳光、秃等字眼，甚至对僧人的僧字也非常反感。结果呢，竟然发展到凡是与僧字读音差不多的字，朱元璋都非常反感。又因为朱元璋曾经隶属于小明王刘福通的麾下，只要听到有人说贼、寇或者是贼寇读音相近的字，朱元璋也同样反感。仅仅是反感似乎没有什么，只是朱元璋一反感就要杀人，这就使得不少的人竟然仅为口中吐出一个光秃或者贼寇之类的字儿，就要因此送命。浙江巡抚林元亮在给海门卫官做谢增奉表中有做贼地陷这么一句话，结果呢，因为这个贼字被杀头了。杭州府学徐一奎在他的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样的话，结果呢也都被朱元璋拉去砍头了。更让汤和摇头的是，这年元旦的时候，朱元璋外出看灯，见有灯谜上挂有一个手抱西瓜的女人坐在一匹马的背上，这一匹马的蹄子非常大，朱元璋看了竟然也大怒起来，认为这特别大的马蹄子是讽刺他的大脚马皇后，下令将做灯谜的人活活打死。汤和想到朱元璋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不由得长长叹了一口气，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汤和坐在府中的假山溪流边低头沉思着， 他又想起了徐达的咳嗽，不免摇了摇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